湾社区 APP 或门店咨询400655111。双安商场拼卡日，6月22日至6月24日，邀您拼吃拼玩拼优惠。2018新款夏装6折起，满800再送80电子积分礼，美团可再享85元团100。更多活动敬请微信关注双安商场 Club。 三副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边上顶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4.4度，受暖气团的控制，今天本市气温很高，高温蓝色预警当中，中午前后请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间4级，最高气温35度，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西部南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白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因为外事活动的影响呢，以下路段正在陆续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三里河路南向北，阜成门外大街东向西，西三环北段万泉河路南向北，还有北五环肖家河桥到建亭桥的西向东，都请您注意绕行。另外呢，机场二高速五环出口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发生，后车也请注意避让。而在西四环定慧桥南向北的方向也有事故，占用中间车道，后车也比较多。在这儿呢，北京文艺广播也提示您，请您注意早高峰的出行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大帅。 您好，我是王一。 我相信 这两天呢，其实就是现在啊，有很多人可能还正在 出发不了。 对，出发不了。为什么？ 对对对， 因为最近啊，这个世界杯期间，很多人都熬夜看球。 是 啊， 你踢球的都累。 对啊，还有看广告是吧？ 仿佛就在旁边。 因为广告我们都能看得懂。那个，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这个事儿呢，也跟昨天晚上进行的一场球赛有关啊。昨天晚上进行的，在8点钟进行的葡萄牙对摩洛哥的一场比赛当中啊，大家非常喜爱的一位球星 C 罗啊，在比赛当中出现了疑似假摔。 我只能这么说，因为我很害怕那些 C 罗的 咬你， 对，那些不冷静的球，这个球迷啊，真的过来骂我，因为我看到网上有评论 啊， 是这样，就是有人就是通过视频回放看的，说是假摔啊，但是呢，底下就有无数人在那底下说， 再说一个， 说你再说一个，那明明碰上他腿了啊，怎么就假摔了？ 凭什么碰我们腿？ 还有的人说啊，你们就是嫉妒人 C 罗，在这里说叨叨啊，各种的。但是我们就不说这个了， 是 吧？ 是是是。 那我们就说他疑似假摔吧。但是呢，我们突然想到，其实生活当中呢，哎呀，但是就是 因为在球场上有这种技术性的这种 不是球场上他为了获利或者是为了赢、 哎、 那他出现了一 种 假摔、 出现 不一定说他、啊、 这种现象啊、当然那生活当中我们有的时候也可能会小小的假摔一下， 嗯，对， 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小小的，比如说某些事情上，哎呀，假装怎么样一下， 假装过， 对， 小小的假装过哈。 哎， 咱一般说 有很多，有很多是善意的假装， 或者是无奈的， 哎，或者是无奈的一些假装。 对，小小的假装过。一般来说，只说这人假就不好，都说得真、真诚，是吧？哎，我 但是看 着你， 哎，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说是啊，我这个人永远不撒谎。你要真是一句谎话都不撒的话，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都不但是能行走的下去，尤其在这。叫尘世间啊， 但是大 凡尘俗世， 老撒谎也不好啊， 不 提醒你啊， 没有，我也就十句里边有两句是真的 啊。哎呦我的妈呀，这就够不好挑的了。 我那里边有两句啊， 弟妹啊。 所以呢，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您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小假装的事情？ 有没有？ 比如说领导非要请你吃饭，你说哎呀，假装生病了啊，不要。 哎， 对吧？ 还有过这样的经历。 很烦、啊，来各位啊， 领导排队请你吃饭吗？你这意思？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是 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一下，说一说这个话题。当然，小绝陈也说了啊，C 罗这是惯犯哈、 啊。哎呦我的妈呀，你这么说很危险。 他叫小绝陈，小大小的小绝是。绝对的绝， 人都绝尘了， 灰尘的尘啊， 以红尘断绝了，你还跟人家没完？来说说说，有没有过小小假装的经历？ 对， 大家找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怎么搜呢？ 您可以打开微信，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一个添加朋友里边有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各位，您将会。关注到以下内容。 哎，鉴于1446年的八里桥将于今年年底禁止机动车来通行， 还有打印社保缴费证明没必要非得去社保大厅排队， 就在本周末呢，高考成绩会公布，下周一起就填报志愿了。 哇哦，还有不文明读者把阅览室当食堂，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好，咱们来说一说这个朝阳区已经制定完成了大运河朝阳段的相关保护规划啊，将会加强大运河文化带沿线重要历史遗迹遗存的一个保护修缮。为此呢，鉴于1446年的八里桥将于今年年底禁止机动车通行，清除路面的柏油，然后力争恢复古桥面貌。作为通惠河上唯一一座大型的石拱桥，八里桥先后被列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作为京杭大运河起点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八里桥西侧百余米处一座单拱桥正在施工建设当中，到今年年底，这座宽26米的拱桥将会竣工通车。新八里桥的建筑风貌为卧红式桥，本着不能高于古桥的原则，避免影响古桥的历史风貌。那这座桥的路面将是平的，建成之后，是双向六车道啊，其中机动车道是四条。 挺好的哈，让古桥恢复古桥原有的面貌，又是一处景观。 就是把它恢复样子，养老就好了。 对对对对对，要不然你老从世界文化遗产上走，这有点心疼啊。再来关注呢，如今很多事物呢都跟社保息息相关，不少人对社保缴费记录一头雾水，于是，一旦需要社保记录，就盲目的跑去社保中心排队办理。其实，社保证明有多种途径都可以获取，甚至只需要坐在家里点点鼠标、滑滑手机啊，就能办妥了。很多时候呢，公众需要查询的一般是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这个材料，它主要记载参保人员及其用人单位履行社会保险义务、享受社会保险权益状况的信息。除了去社保大厅的窗口排队办理之外呢，获取这个社保个人权益记录还有以下几种更为便捷的方式。 哎，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种呢是网上定制和打印流程，登录人力社保局官方网站，进入社会保险服务平台，可以定制并打印。这个方法最方便，不过不是即刻就能打印出来，而是定制后要等待24小时。这个前一段时间我还刚操作过，其实很方便的啊。不过我 怎么等24小时？就是申请之后， 对，你先定制一下，你说我要定制，就是我要打印哪天到哪天的，然后呢，你过24小时以后，它就会，你再登录进去，它就会有一条，就说你可以打印了。啊，就你点进去打印就好了。 我以为让打印机等24小时，不是哈， 不是。 对，到时候提醒你，很方便。 对。 另外呢，您还可以使用社保自助终端设备来打印。参保人可以前往所在区人力社保局以及部分社区银行网点等配备的金融社保自助终端服务设备，凭本人的二代身份证原件或者是金融社保卡及社保 IC 卡直接登录，选择个人业务，再选择打印个人权益单。 第三种呢，就是官方微信查询。那参保人可以通过关注官方社保微信号，按照指定的操作进行查询，比如说北京社保中心，各位啊，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微信， 这有用的微信号啊， 对，北京社保中心，就可以在登录之后很便捷的查询到自己的各项缴费信息。 第四项呢，您可以电话查询，就可以直接拨打12333进行电话查询。需要提醒参保人员的是呢，社保权益记录打印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可以自行选择设定，但是个人权益记录有2个月的滞后性，也就是说，如果6月份您申请打印，最多只能打印到当年的4月。因此啊，最好提前确定一下自己所办事务需要的社保缴费时间段。 对，我刚才要说的就是，这个网站上它这个定制啊，它旁边的那个侧栏里边有很多选项，就是。其实我建议应该能不能把这些选项做个说明，因为有一些它比较相似，比如说叫什么权益定制、权益什么什么定制，然后反正就是有一些，就是你得琢磨琢磨，我到底是需要用哪一个呀？ 明白明白，可以把鼠标往那一放，有个小问号， 有一个 解读一下， 对，解读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选项、 希望呢便捷之外也更加完善啊，当然已经很棒了啊， 对对对， 很棒了。再来关注呢一个重要的事儿哈，很多家庭都很。这个关心，本周末呢高考成绩就会公布，下周一起呢考生会依据高考成绩和一分一段来排名填报本科的志愿啊。6月19号呢全国高校在京招生专业目录公布，8所双一流这个建设高校在京投放1399个统招计划，每100名统考考生当中呢至少有2人能够考取在京双一流。那全国高校在京投放的一本计划达到了17800多个，如果填报志愿合适的话，约30%的考生呢都能考取一本的院校，也希望大家这个不管什么样的成绩哈，都能够理性的、稳定的来面对。尤其家长千万不要给考生太大的压力。 好，再来关注一下，本周日到26号，北京市的中考文化课开考，这是新中考实施以来的首次考试。 来看呢，经过东城城管部门不断治理和防反弹长期监控，再加上现在簋街商会的自我管理呢，现在的簋街已经告别了占道经营，见不到餐馆摆出餐桌占据道路和开设大排档的这样的情况，即使有流动和随机的占道经营行为呢，也会马上被赶来的城管执法队员进行处置。 我的情人， 身，我来拨快心中幸福的时针。嘿，你是个好人，让我漫步云层忘记了苦闷。 这首歌叫《真情人》，然后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假装的事儿。 对对对对，这歌一开始我以为是收拾锅碗瓢勺的，哎，刚说完城管队员处置了占道经营，咱们这个听众都挺厉害的。 哎 ，Touch 语义上来就说：“哎，大帅，你先打个样呗。” 啊，但是，我用一句一个位，我用一位听众的微信回你。 嗯， 今天的话题是个坑。 今天的话题就是聊聊各位生活中小小假装过的事。 哎，对对对对，你比如说啊。这个美诗诗说了，我前几天限号的时候把车开出去了，我怕我老公说我，我就假装可怜，我诉说我的心情是怎么后悔，怎么郁闷，我真不是有意的，我不小心开出去了，结果没挨说，他还反过来安慰我。我想跟你说，诗诗啊，是这样，老公好骗， 对， 交警难躲。 你是不小心吗？还是装的？你这个不成啊！这个还有正义的呢，你知道吗？假装也有正义的 哦。 海亮说，公交车上班看见扒手了，然后我就假装大叫：“哎呀，我钱包，我钱包哪就没带吗？” 哦， 后来说：“哎呦，哦，果然是忘带了。”结果这扒手一被我这么车里一喊，就下不了手了。 哦， 后来就下，哎，你说人家、 这聪明，这聪明， 简直是三十六计，假吃不颠的。 对对，这个，而且他是怎么叫防患于未然呢？ 对 对 对 对, 对， 你没等他下手，你就等着真下手了。比如说，你再去喊那个人说，哎。你前面被偷了、很可能会引发一些危险， 对对 对, 对 吧？你看到他来了， 先制造混乱， 哎，先就 没法下手 啊！我钱包呢？ 你不要搞得太混乱， 就别你后来发现啊，我钱包呢啊，真被偷了， 对，方便的下手。但是再说，这人是不是扒手啊？ 你甭管怎么着 啊、 喊一声是吧？ 对对，挺好，挺好，挺好。没想到哈， 对，来再来看看，还有这个 一帆风顺这样的啊。今天有王一、我也假装高兴一下，谢谢您。 好，来看看这个新兰说。 有， 我假装的时候有，记得上学的时候军训，午饭之后应该午休了，但是教官认为我们上午训练的不好、中午不许午休，我 加强了一下， 我心想那我就假晕吧、然后呢，这样能躲过午间训练， 有风险吧， 反正我后面也有人。也有人不至哦，反正我后面也有人不至于摔倒。后来我就真的假晕了， 我就真的假晕了。 后来发现后面那个人比你晕的还早，是 我的妈！教官说、你们是多米诺骨牌吗？ 对，这个很多人会有，尤其有一些女生啊，就是他们不愿意上体育课，我见过很多。 但 是我肚子疼 啊、对对，这好像是万年绝招哈。 对，这个你真没办法，对不对？ 但我军训的时候真的晕过 哦， 真的晕过，然后。在 我还抱过那种就是晕倒了的 女生吧， 女生去医务室， 我一猜就是女生， 因为只能抱动女生。 因为对我晕的时候，后边那个、因为是上楼的时候我晕的，他的后面上楼人就顶住我了嘛，他居然喊的是救命啊救命啊，我要扛不住了，他不喊我晕了，他喊、不行要压死我了，气死我了、这都是后来人告诉我的。 哎，你一看你就是假装晕倒， 为什么呢？ 要不然你怎么知道他喊的是什么？ 后来人告诉我的，刚才我都补充了、幸好我补充了。 哎呀，好吧，我假装相信了。好，接下来的时间，各位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然后呢，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您在生活当中曾经有过哪些小假装的事情？人在江湖嘛，很多身不由己的事情， 老实交代， 我不假装一下，我怎么能过得去呢？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一组这个文化热点消息啊。首先关注一下，一种现象。我们有时候说不能在这个公共交通设施里边、吃饭， 吃饭 是吃东西， 地铁呀、公交车呀，不太好、 但是现在呢，居然有很多人把 图书馆、阅览室啊，甚至书店到食堂了啊。我们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对，您要是到公共图书馆看书，你会发现中午前后接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各种饭菜的味道都会在图书馆的电梯、走廊甚至阅览室里弥漫开来。许多图书馆内呢，禁止餐饮的提示牌要么贴在阅览桌上，要么贴在阅览室一进门的墙壁上。但是就是有一些读者选择视而不见。 哎，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说上午十点钟的时候，在首都图书馆 B 座三层阅览室内，一位中年女性读者一边读书一边吃着樱桃。哎呀哈，在这个阅览室里，你随便一溜达就可以看见吃苹果的、吃香蕉的、喝酸奶的，还有一位大叔，那更惬意，人家带了个茶叶罐子跟泡饮杯，哈，在阅览桌上摆起了茶道。你看， 哎呀，其实呢，到这图书馆附近的餐饮店吃东西也很方便。以东城区图书馆为例呢，其周边三四百米范围内就有近十家的餐饮店铺。不过这仍然不能让一些挑剔的读者满意。东城区第一图书馆内一位习惯于自带午餐且多次在阅览室内吃饭的中年男性读者说：“这外面的餐馆不卫生。” 哎呦妈呀，您还讲究呀？ 哎呀，他非常清楚图书馆的阅览室里是不允许吃东西的，可是他已经摸索出一套经验了。你别明目张胆的吃，你偷偷吃不就完了吧？ 那对于这些不文明行为呢，图书馆管理员也很头疼啊。首都图书馆的一位管理员透露说，前几年他的同事在阅览室里制止一位吃韭菜盒子的女同志啊，结果 理所当然呀、 结果这个女读者反应非常激烈，破口大骂，管理员不得不喊来保安维持秩序。可这位违规的女读者就在保安赶来之前迅速吃光了最后一点韭菜盒子，然后扔掉了食品袋，然后说我没吃啊。大姐，你把嘴张开。 这应该赶紧就应该发在那、 不是，他这根本就没用，因为那韭菜盒子你吃完了以后那味儿你去不了的。 对吧？可以鉴定。 你除非别说话，你张嘴，你看， 但是 后槽牙上还沾着韭菜， 太可笑了啊！面对这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呢，不同的图书馆也采取了不同的应对办法。国家图书馆呢，用严格的安检杜绝一切食品，包括水、饮料进入图书馆大楼，因为你伤害到书和其他读者，这很麻烦。读者可以自带空水杯，图书馆也免费。会给您提供热水，不过所有的水杯只能存放在阅览室的服务台，您是不可以带到阅览桌上的。 那首都图书馆基本上默认了水杯上桌的情况。另外呢，在每层阅览室外呢，辟出一部分走廊，安装了桌椅，供读者自带的午餐。只是没想到餐区一设，直接催生了读者叫外卖进图书馆啊。 老有这幺蛾子， 什么麻辣烫、酸辣粉，以及各种糜烂着辛辣味道。带着浓重油汤味道的午餐， 哎呦， 让管理者是大跌眼镜。本来人想给你提供点方便，你说你 自掘后路嘛，这不是？ 哎呀，直接叫外卖。 一位图书管理员无奈地说：“说到底，这真是读者文明素质的问题。光靠图书馆一方努力，真是没法找到两全其美的办法呀。” 哎呀，我就想说，您去读书。这书都读到谁肚子里去了？ 我也想问这句话， 是不是？ 不是，或者您读的是什么书？你交代交代，看看这些书是不是应该处理处理？ 这是不是都叫如何不文明是吧？书名，哎，我觉得如果是这样， 不能理解。 哎，如果可以准备一本书，就叫文明。然后呢，如果看到谁在那吃饭的话，把这本书悄悄的放到他面前，请您 哎，不是破口大骂 啊！就骂我是吧？ 所以说， 然后再给他一本。骂人怼人的技术。 所以其实我们并不是特别想讽刺您，但是您做的事儿没办法，只能让别人用尖刻的方式来对待您。谁都想踏踏实实的来学习知识，感受书的魅力。 反正咱就说读书怎么说呢，也是一件修身养性的一件事情。 起码 到时候修着修着修歪了，那叫走火入魔。 因为您得想想啊，这是公共图书馆。哎，是大家伙的地方，哎，不是可着您想干嘛就干嘛，不然别人也随便干，您受了吗？ 好，接下来时间跟大家再说一下吧，就是今天下午的6:07将会迎来夏至节气，也就是说，在今年当中一天中最白天最长的一天就是今天了。 对， 而且今天呢过后就是阴气开始生发了啊，叫一阴始生。 守着阳光，守着你，守着阳光，守着你。 只起你的手，在等待的岁月中，我已经学会了不绝望，守候着你，我便守候住一生的阳光。梦境会成为过去，一如黑夜要躲藏。我认识那最早期的明星，守着朝阳，朝阳下你灿烂的初心。什么样的心愿可以等。 好，这歌难道不是高磊替你选好的？ 怀念一下他。 怀念一下。 来来来，何以笙何以笙箫默啊，我们一些新听众、啊、没错，就是在这儿我们已经看到您了啊。 今天说说小小的假装啊、嗯、这些经历。小爱说，工作上我比较弱势啊，比较强势和急脾气、啊、 哦， 哎，有点强迫症，但是不利于同事的关系。后来我就学会你得假装示弱 哦， 啊，对，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哎呀，有的没看见就装没看见，哎，别那么较真儿、 哦、 你说这是好还是不好呢？ 好，我觉得是 好啊。对， 我觉得这是一种，就是一种策略和技术， 就示弱比示强有的时候更重要。 嗯，好，来看一下啊，哈，还有那个摩草儿说了啊，说人在江湖逛啊，哪能不撒谎啊？可是为什么我每次装难受，跟我先生说，哎呀，我头疼，我去，你去伺候闺女吧，你去把地擦了吧，衣服给晾上，结果每次都让他识破。他说没事，你歇会儿就不疼了哈，你逛会儿淘宝，马上满血复活。是不是我说谎能力太差了呀？没错，你这个确实是太差了。你说啊，你说你头疼，头疼的人怎么能想那么多事儿？是不是又去伺候闺女，又去擦地，又去让人把衣服晾了，对不对？你说你这个你能、 哦、 对吧？你得这，你头疼你就什么都别想啊！你头疼你就捂着头啊，我头好疼，哎呀不行，我衣服还没晾啊，我就去，哎呀啊，是不是？哎，你就这要去干、 哦， 对不对？你不能去啊！你头疼坐在那儿指挥 啊，大帅 啊， 你怎么这么有经验呢？ 啊 啊！ 哎呀，时间快来不及了，哎、我们是不是假装记一下广告怎么样？ 实战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教训， 各位啊、 哦， 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一下，学到些什么？这是 哎，说一说你生活当中有过哪些小假装， 嗯， 对不对啊？当然还有很多朋友说了，今天这个互动话题是不是都得匿名啊？没问题，你只要标上匿名，我们就给你匿名， 标在前面 啊、 哎、 啊，标在前面，标在最后的，统统不认啊。 汇聚古今，夏日飞扬。北京文艺广播与国家大剧院共同推出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主题宣传活动。 Mais tu es parti, fragile vers l'au-delà, et je reste mal habile face à toi. Somebody told me that I did not belong there. 参与沙龙，共话戏剧。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和名家大师共赴夏日派对。 著名皮肤科专家针对皮炎、湿疹、荨麻疹、青春痘、白癜风、牛皮癣等皮肤疾病开展公益活动，即日起至6月30日，每天前60名患者可免费享受皮肤过敏原和皮肤 CT 检测。本次大型公益活动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预约著名三甲皮肤科专家可拨打电话 010-6955-6966 6955-6966。 喜迎红旗60周年，激情聚会60天，购红旗 H5 即享2年期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方案、高额置换补贴，世界杯期间到店试驾赠精美礼品，详询当地红旗体验中心。 哎，手机内存又满了， 用中国移动合彩云呐、啊，

多场珍珠珍品恋上盛夏推展非凡开启，百款儿童锁、宝宝金银证产品欢乐京城，珠光溢彩，华贵天成。店内还有真心送惊喜、满额回报、专享买赠等多重福利，欢乐游戏等您享。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Hello， 各位，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王一。 今天早上我们的互动话题由昨天晚上 C 罗的疑似假帅而引起，我们讲一讲各自生活当中你曾经有过哪些小小的假装，是不是？生活不易啊，每个人哪能是不是来点伪装啊啊！看一看啊，何以笙箫默给我们发过来了 啊 他说天天开车天天听，没法互动交流啊，今天终于腾出手来了，可以交流一下。他说今天的话题有意思，我亲身经历啊，我和我爱人啊属于东北和西北结合。 哦，差挺远 啊。由于方言差异，每次去西北过年的时候，我从来都是假装听不懂。 那到底有没有差异？ 我听不，肯定有西北那边的话嘛。 哦， 就是浩洋那不，浩洋啊俄跟你说是吧啊。然后说那个说就是假装听不懂，逃避了很多洗碗拖地等干活的事儿。啊，其实能听懂一些字儿的，能猜出什么意思，主要就是不想干活了。哎呀，我觉得是这样，人家家人是假装不知道你在假装听不懂。 对对对对对 对，对不对？你比如说拖地，拖地 比划了，还能不懂吗？ 洗碗。 其实小东也是西北人，这样他听见会对你有意见吧？哦， 是吧？ 对，他是甘肃人 啊， 就是说了肯定有啊。 嗯， 比如干工作，偶尔就会想偷个懒吧。 啊， 假装工作内容很难。 哦哟， 很复杂。 哎呦， 大家应该都干过吧？ 你当领导是傻的。领导说：“我能当你领导，我这个事儿我不会干的，我不知道有多累啊。” 这有点像上学的时候啊，老师，我作业忘带了，就那个。 对对对， 这个假装好，大部分人都有吧？ 哎，有， 不是有一阵儿说拉机场了，后来飞机纷纷表示我们不背锅。 哎，我觉得有一种这个假装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的。 哦哟， 陆仪的陆飞就说了：“说身边的女孩向我示好，我总是假装听不懂。”哇，谜 在显摆， 谜一般的自信呐！啊， 不过你看他的原文哈，可能是奇异句。身边女孩示好，总是假装听不懂，也可能是他向 身边的女孩示好， 人家假装， 人家假装听不懂。 这个你就要向大帅学。 嗯， 今天早上来上节目的路上，还跟别的频道的女主持人聊了很长时间。 我主要是为了给文艺台多做一点人才储备。是不是改天都把他拉到文艺台来？哎， 我可不敢承认。 咱来看看啊，还有 这个范苗，我在合适的时候，在我们小区专门惩治那些开快车和鸣笛的司机。 哦， 我就在他们车前面假装有一个大东西，我就哎呦得迈一步才能过去。 哦， 啊，有个障碍物，闹得好多司机都得下来看看这是什么东西。啊，其实个没有。 哎，这招狠，哎，这招特别好， 这个还特别幽默。 哎，这招有智慧，这个啊，你不是开快车吗？在小区里，哎，我跳一下。我看你开不开 这个有点就开快车这有点危险吧， 尤其在小区里那么多孩子，是不是啊？ 对，而且鸣笛人家都在休息呢，对不对？ 对啊，各位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说今天这个互动话题，您曾经在生活当中有过哪些假装的事情和假装的经历。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聊一聊体育方面的消息。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矫情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说说体育方面的消息，我们首先来说一个好消息。 嗯 啊，就是 谢震业破百米记录这件事情。 对啊， 在昨天凌晨，中国男子百米飞人谢震业在法国蒙特勒伊以9秒97获得男子百米冠军，比赛风速为每秒 0.9 米，那符合国际田联的要求，而且这一成绩超过了苏炳添2015年两次跑出的9秒99的这个成绩，以及去年日本选手桐生祥秀跑出的9秒98，打破了男子百米全国纪录的同时，谢震业也成为了地球上跑得最快的黄种人。他排在第一道，出发反应是 0.160 秒，是参赛选手里第二慢的。虽然南非名将西姆斌等人冲了上来，但是谢震业冲刺阶段节奏感很好，将优势保持到终点。然后呢，西姆斌以10秒04夺得亚军，巴西选手卡米洛以10秒10获得第三。9秒97啊， 对对对对。 哎，那个博尔特是多少来着？ 查查查查那个 记录，世界纪录是多少？ 但我要说，我想说的是这个出发反应0.160秒，还是参赛选手里第二慢的。 嗯， 这那得那快的得是啥样？ 对，所以这个是也是一个咱们亚洲人的黄种人的骄傲啊！ 对对对对对， 嗯。 日本那个选手也是跑进了十秒， 他是在一个大学生比赛里面， 对对对对对对， 对吧？ 他本身也还是个大学生 哦。嗯，那个应该是 博尔特是多少？ 9秒58， 哦， 2009年创的9秒58， 那这个真是 这差几秒啊？这是 靠你了，大帅， 差4秒，差不多3.9秒吧？ 你行不行？ 什么？ 超过他们？ 哎，我主要是没跑 啊。你要跑了呢？ 博尔特那什么闪电，我跟你说，都是在我后面闪，我倒着跑。 你是闪送？那跟我玩赛车似的，开着开着老跟人对，哎，他们怎么都开反了？ 他们在逆行是吧？ 对对对， 好， 其实是我转向了。 哎，接下来时间说一说昨天晚上的这个比赛啊，昨天晚上这个世界杯的比赛，葡萄牙1-0赢了摩洛哥，然后呢，西班牙1-0赢了伊朗，还有就是，哎，还有一支哪支球队来着？脑子突然懵了啊。乌拉圭啊， 乌拉圭 1-0胜了沙特，所以呢，这样的话，三支球队就是怎么说呢？沙特、伊朗，基本上还有摩洛哥都已经被淘汰出局了啊。所以说昨天晚上假摔这件事吧，我看到很多朋友呢都在聊这件事情，但是我倒不想说假摔，我想说那个，就昨天晚上看球，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 嗯， 我说这个做人呐、啊， 哎呦天， 你一定要成为一个最牛的人，你要成为明星。因为你成为了明星，你成为了最牛的人，你做什么都是对的，你知道吗？你做什么都是对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啊，有你像有 C 罗假摔，有人底下有人会给他说，人家太累了，你们是嫉妒，有人被碰倒了。最关键的是，我昨天晚上看啊，当然其实我也很喜欢 C 罗的，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大家捧的有点过了。就比如说昨天晚上的比赛。C 罗有一个球踢飞了，就咚一脚踢飞了，然后踢飞了以后呢，那个球飞的可能很高，就飞到了第三层看台上， 哦， 就那个这个确实很高，哇！这个时候就听我们的解说员说，哇，这球打飞了，哇哦，爆发力真好啊！ 哦，是吗？ 哦， 哎，我没听见这句。 嗯， 哎呀，这 我就觉得 这是典型的捧臭脚。 我觉得是，就特别啊，是 何必呢？ 他确实爆发力很好， 啊， 但是 对对对对， 他这就是打飞了啊。另外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在比赛结束的时候，当然可能是因为我不懂球吧，我看了昨天晚上那场比赛，我真的觉得C 罗虽然进球了，但是 C 罗在这场比赛当中发挥的，他没有像在西班牙那场比赛当中那么好，而且呢，就是其实摩洛哥队的表现可能会更抢眼一些啊，因为他们整个虽然他们没进球，但是真的缺临门一脚，所以到时候那个解说还是说啊 ，C 罗是这场比赛最耀眼的啊，就可能这个，所以我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小想法，我觉得还是要客观一点。 我觉得你说的对，应该作为一个解说来说，他全面的来关注这个场次啊， 嗯， 哎，这样场上的选手不要说你喜欢谁就死乞白咧的跟那 K 着谁，嗯，我倒是觉得昨天的解说呢稍稍有一点点聒噪，就太吵了， 没有， 你知道吗？ 没有， 怎么了？ 我刚才说了个九 四秒是吧？ 哎，9秒58，差9秒79，我说差几秒？ 差 四秒是吧，嗯？哦，实际上是差差几秒到底？ 差 三秒，零点 差0.4秒， 哦，九秒九几和九秒五几嘛？ 哦，不是差四秒。 我的妈，这你还没？哦、其实我、哦、大家这样，我们这个组合的数学水平就都是差不多这样的。我自己心里就乘了零点一听，你这具体指出来还 哦，是、啊，哦，对，差零点四秒。好，我错了啊！我回去找我数学老师。 别说人家那解说员了，我们以后再也不在节目里算数学了。 对，好吧啊，来这个看看其他方面的消息吧啊，咱们来盘点，继续盘点本届世界杯上的黑科技，好不好啊？ 场边的数字化表现和跟踪系统啊，早在2015年呢，国际足球联合会就已经允许球队在赛场上使用可穿戴技术，因此呢，这一届世界杯也利用了可穿戴、光学追踪等技术，打造了一个数字化表现和追踪系统。那么据他这个国际足球联合会的官网资料显示呢，数字化表现和跟踪系统主要是通过光学追踪系统、球员身上的 GPS、LPS 定位系统等三种方式记录数据，并为这次参赛的32支队这个提供赛场上球员的数据，而这些信息最迟会在30秒内输送到主控台、板凳上的教练以及医疗团队手中的平板电脑上，诸如球员在赛场上的及时位置信息、移动速度、传球、铲球以及射门等精细的数据呢，都会被 EPTS 系统记录下来。而这样一种数字化转型的应用呢，也让此届世界杯的教练、球员和球迷能够获得更多赛场的信息。 好，那明天咱们继续盘点这些球场上的高科技。 为什么一听这歌我就想起《新白娘子传奇》了？ 凉啊凉啊凉啊凉！哎，我以后再也不跟高磊一起做节目了 啊！ 都把我的品味拉，就是放歌的水平都拉后了好几个年代。我跟你讲， 听着是挺凉的。我后几 比如说，这都是高磊提前找好的音乐吧？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说我们的数学， 不但也有人说那个球队，不是摩洛哥吧？是吧？ 是摩洛哥啊！ 啊， 对，昨天晚上踢的是摩洛哥。 你看小珍珠，你错了吧？ 你错了。 大帅在有的地方是很清晰的。 啊、这个我昨天晚上我因为我老分不清摩洛哥跟摩纳哥， 啊、 然后我后来就在那查了半天，摩纳哥才是那个最富的那个国家。 嗨， 古斯塔夫说了，你就 只是数学不行， 就你们这数学，我跟你说，跟我闺女水平差不多。我闺女四岁今年啊，她那么高段位啊， 就别。我们来说说小小假装， 好 啊。小曼说，有时候公司聚餐，老让喝酒 哦。 女孩子嘛，在外面喝酒也不安全，所以我就假装说，哎，我酒精过敏 哦， 我这有生命危险了 哦。 领导就不劝了， 哎呀，好好，那你要碰到像我这种领导，来，你给我过敏一个，我看看去。 所以你 凉啊凉啊， 对对对对，心都凉了。什么领导？哎，也有那个因为太烦人辞职的， 哎呦。你说 你你没看见吗？刚我看见那毕立谦。 那我先找一找，你找一找，我先读一下这条。CC 说了 啊， 早上好啊，今年是我结婚21年的日子啊，你都结婚21年了吗？ 恭喜恭喜！ 我看看图片，这看不出来啊。然后呢，那个我给先生挑选了一个佩戴的饰品，悄悄的放在了他的枕头下面 啊， 假装把绳子露在了外面，结果被我发现。哦，哎， 结果。 被我发现了，被他发现了，被他发现了， 被他就被 CC 看到、哦、 结果被我看到，先生正偷偷的把绳子塞回枕头下面，假装没看见礼物、 哦、 于是我俩一起狂笑， 就是互相都在演， 哎，对， 一个想给惊喜，另一个想假装不知道，最起码再发现、 啊、哎呦好， 哎呀，你们家这不是碟中碟碟中记吗？你们这 史密斯夫妇，你这 对对对对对 啊！ 毕力千仞说：“我这不用匿名了， 嗯， 反正我离职了、哦。以前上班办公室里分了好几波人，跟那勾心斗角。 哦， 作为唯一一个男士， 嗯， 我根本不想参与，整天就只好装傻充愣、 哦。 后来我实在太累，受不了，就离职了，太累了也。 嗯、 你看看，把好人都逼走了。 主要是你所在单位。”可能是个片场，都是一帮演员，你知道吧？啊， 哎，哥大爷厉害，昨天还上了 BTV 体育频道的一个 一球成 谜 的答题节目，是吧？ 对对对，说、哦、你要看着我觉得我很严肃没表情， 哦， 其实我在假装镇定。哦、根据手环显示，那25分钟心跳都在120左右。 哇、哦，可以啊！怎么样，拿到奖品了没有？ 对， 是吧？ 有没有成谜？ 嗯，有没有一球成名？啊、嗯。好，各位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嗯、 说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在生活当中你有过哪些假装的时刻，小假装啊， 对对对， 无论是善意的还是被逼无奈的，都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啊。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宝石皇后珍珠是六月的生辰时，也是结婚30周年纪念时。菜百典雅珍珠月，多款珍珠新品惊喜亮相，多场珍珠珍品恋上盛夏推展非凡开启，珠光溢彩，华贵天成。百款儿童锁、宝宝金、银正产品正在热销，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电影《大轰炸》日前宣布将于8月17号上映。《大轰炸》拍摄历时8年，导演萧峰更是为该片成为中国最穷的导演啊。《大轰炸》是以首部以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为主线拍摄的电影，这也是一部完全通过小人物视角讲述这段历史的电影。那电影《大轰炸》早在8年前就已经启动，拍摄过程当中数次因为资方停止投资而濒临绝境，萧峰用自己的多年积蓄给顶了上去。哎呀，好，我们到时候看看成片会是什么样的。 对对对对对。那我们再来关注，如果把民国四大武术宗师黄飞鸿、霍元甲、陈真、叶问集结在一起，共同对付敌人，会如何呢？很多人 那不就是复仇者联盟吗？ 所以刘镇伟他拍了个新片《功夫联盟》嘛。啊，他就找了、 哎、刘镇伟大哥呀、哎，你消停会儿行不行啊？ 10月19号就演了， 嗯， 有赵文卓呢还， 嗯好。哎呀，我真的觉得刘镇伟有点江郎才尽啊，就是这些年，刘镇伟是当年拍那个《大话西游》的那个， 对 吧？ 对对 对, 对, 对， 那个是他的巅峰之作啊，后面的什么。什么晴天大圣啊那些， 但他之前作品你看过吗？ 就是我 是有这种不稳定的情况，就是极其不稳定。 嗯，来看看7月27号上映的动画电影《神奇马戏团》近日曝光了宣传曲《嗷嗷嗷》MV。 哦、马戏团嘛， 哦，该曲由萧权为影片量身打造，这也是他首次献唱电影宣传曲《嗷嗷嗷》。 来，电影这个《进京城》日前在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以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的开幕影片亮相了。嗯、啊，讲的是当年徽班进京红极一时的盛世场面。 哦， 啊，那么这个马伊琍、傅大龙、焦晃、王子文等出演，能不能把焦晃老师这样这个重量级的演员放在别人前面呢？ 好，再来关注一下，今年是宋庆龄诞辰125周年，6月26号到28号，北京京剧院新编现代京剧《宋家姐妹》将作为2018年京津冀精品剧目展演，剧目在长安大戏院上演。 另外呢，丝绸之路国际美术馆联盟成立仪式昨天在中国美术馆举行，来自一带一路沿线18个国家和地区的国家美术馆和重点美术机构的代表共同出席了成立仪式。那也就是说呢，同期开幕的还有包容与共进丝绸之路国际美术馆联盟艺术展，展出了由中国美术馆收藏的来自14个沿线国家的17件艺术精品。 这首歌是胡夏的《夏至未至》。那今天应该说是这个时刻是最合适的，因为18:07， 对， 夏至将至， 对，就是今天，但还不是这个点儿。我们来看看这个生活中的小假装。 好， 大师兄这个绝对的高水平 哦。 今天早上闺女假装脚疼，想让我给写个不上体育课的假条。看着太假装了，我就同意了，然后呢，我出门的时候假装给忘带了，看看咱这火眼金睛， 而且人家还不这有技术有策略呀， 是， 对不对？ 是， 我先同意， 让你知道， 然后我再假装忘带， 关公眼前耍大刀是个什么后果？ 你以为 跟我假装， 姑娘随谁呀？ 我假装的时候还没你呢， 哎呀， 看一下 啊， 这水平老高了啊。 来看看，还有一位这个笑笑小虎妈妈，还是位阿根廷的球迷啊。他说，我来说一种假装吧，高三学生的家长们80%都这么假装过，什么呢？就假装过镇定，心里数着高考倒计时， 是， 但是看着孩子们每周末雷打不动的打篮球、打游戏，而且关键是成绩还不稳定，心里那个着急呀。但是表面上还要装着镇定的告诉孩子，不要给自己压力，放松啊！ 要吐血了都。 高三家长不容易啊，理解你这种心情。 你以为他不是假装镇定在打篮球吗？哦，可能真不是，可能真的是玩疯了。 对， 你该提醒提醒。你看人糊涂旁观者一下就哲理了，假装。早上起床时不是都这样吗？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哦。所以每天早上你都是叫醒了，就是每天早上起来清醒的时刻都是你最真实的时刻，对吧？还有神经质小李小事儿说了，我老公对火车的时刻表特别了解。 哎， 有一次我和我姐妹出去玩，本来起的一大早，结果没捡上票只能改签。然后老公问我上车了吗，我说上车了，然后装睡觉，不然他会问我到哪儿了，甚至告诉我列车走的哪条路线，他对这些特别熟，一定会数落我，影响我出去玩的心情。大姐这都能错过呀， 4点多白起了。 来先进段广告。 喜迎红旗60周年，激情聚会60天，购红旗 H5 即享2年期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方案，高额置换补贴。世界杯期间到店试驾赠精美礼品，详询当地红旗体验中心。 北京节能环保中心邀您走进节能超市，参与以旧换新。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当代商城鼎城店年中庆季末，22日至24日，满200最高回馈150元，会员每满500再赠50积分礼，多买多赠，更有银行刷卡礼。与您相约当代商城鼎城店年中庆。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出去找两块儿，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58-5858-686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黄工，为我们大家带来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你好，黄工。 你好，主持人。 今天已经夏至了啊，就这个感觉是不是已经就是过，马上就快把最热的时候就过完了呀？ 不是这样子的，夏至这个季节呢，也就是说太阳到北回归线，今天呢是白天是最长的一天。同时呢，这个夏至来以后呢，在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啊，日照时间比较长，大地呢比较热，这样的话对流天气比较多。也就是说雷阵雨天气比较多吧。 那给我们介绍一下最近的这一些情况。 哎呀，好的。从这个目前最新的资料来看呢，咱北京地区呢现在已经进入第三天，就是高温蓝色预警的这个第三天吧。这说明呢，这个咱北京天气这几天是比较热的。那么未来的几天呢，今天和周六呢，北京地区还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明天也就是周五还有周日，北京的大部分地区呢会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呢，目前来看今天呢达到快超过35度是没有问题。明天预报最高气温是32度。周六和周日呢，现在看达到34-35度也基本上没有问题。未来这几天由于空气湿度会逐渐增大，这样的话白天呢体感会有一些闷热，舒适性呢会比较差一些。那么这几天夜间最低气温呢，目前来看一般都在21-22度。所以说今天到周日啊，这几天呢在北京地区的天气情况呢，主要特别是游玩的朋友吧，一定要防范这个雷阵雨和高温炎热天气。说完北京呢，咱们再看看这个全国的天气怎么样。那么今天到周末呢，在北京的周边特别是华北地区呢，和北京地区的天气啊是类似的，高温炎热还有雷阵雨天气啊是轮番上场。那么在内蒙古的东部还有这个东北地区北部呢，这几天雷阵雨天气比较多，同时呢雷阵雨天气发生的时候呢还会伴有冰雹啊、短时的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那么今天到周日，在南方的降雨呢，这个降雨区啊会缓慢的北移，逐渐影响到江淮还有黄淮流域。那么在江南的大部分地区呢，雨后将转为高温闷热天气，也就是说将开启这个桑拿天气模式。那么在西北地区呢，主要是新疆，未来这几天呢也是高温天气为主，是以晴热的烧烤模式为主的。那么在我国西南地区呢，未来这几天啊主要还是这个稀稀拉拉的小雨天气啊是不间断，特别是在四川的南部还有云南贵州的北部，个别时候呢这个雨呢还会比较大一些，目前来看呢将最大的时候能达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那么总的来看吧，今天到周末呢，我国的大部分地区啊都是高温炎热天气或者是降雨天气，这个天气呢对出行啊还有出游啊都会有一定的影响。这里建议咱们计划出行还有出游的朋友要关注相关区域的天气预报。天气情况呢基本上就这样的，主持人。 嗯，好的，非常感谢黄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再见黄工。 好，再见。 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人保直销车险又叫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再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44567。 需要提醒大家的还是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8:30呢，阜成门外大街西三环北段万泉河路三环到五环交通管理措施结束，交通呢正在恢复当中。而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是因为外事活动的需要呢，三里河路北向南、复兴路东向西、西翠路南向北正在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也请您注意提前绕行。北京文艺广播也提示您，请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010-9898。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您好，我是王一。 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在路上陪着大家，然后咱们聊这样一个话题，说一说假装的事情。就是生活当中啊，总有一些这个无奈的时候，或者是要善意的小假装， 哎， 小假摔，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聊一聊，您都有过哪些小假装？ 记得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文字交流互动。 哎，七月就说了，京通快速发生事故，今天铁定迟到了，我假装很着急，但其实我今天很愉快的可以听完你们的节目了。 我们节目提前结束， 我们假装给你发工资好吧。 其实我们也没有钱。Tina 说啊，每次犯错之后都假装发脾气、哦、转而把责任都转到我老公身上。 哎，这个是女人常用的手段， 然后变成他不停的道歉、哦、哄我。 哇、 哦哎，我就大度的原谅他呗。 哇、哦，哎，这个招是最狠的。 哦， 这是女人，就是我见过有女人使用这一招， 移花接木。 我跟你说，我就受不了这招。我要是被 栽赃陷害了， 被冤枉成这样，我跟你说，我就气炸了。我跟你讲， 你怎么样？ 真的， 你说你能怎么着？ 哎呀， 你要干嘛？ 我这个没有办法。 别退缩， 最后 我要你，我就不退缩。 假装自己原谅了你吧， 假装很生气。 看看假装啊，这个每个人都有假装的时刻，咱们来看看。 赵海忠说，为了家庭和睦幸福，我经常给太太和三个娃假摔，没办法 哦， 不摔不幸福。三个娃， 我、哦、天哪、 太值得 一，你这前面摔得太厉害了。来看一下火苗说了，现在啊自己开车了 啊，因为很久不能互动了，今天堵啊堵，然后我终于有时间可以跟你们聊一聊了啊。 好， 说我在婆家呀经常假装听不见，就听不见他们说那些我不爱听的话，假装我不生气我不在乎，其实我是很生气的。你们说像我这样的好儿媳妇儿是不是不多了？真是，反正我， 哎， 我见过像你这么好的，但是我觉得特别的棒啊！人生就像郑板桥说过，难得糊涂。 是是是是是， 是不是？ 这些后面的话都挺好，前面停顿的时候， 假装我说的很溜。 浩瀚星空一抹蓝啊！ 嗯嗯， 我是一个特别不善于拒绝别人的人呐。 哦， 以前朋友要我帮忙，几乎都是满口答应。但是最后发现有些事儿真是我也是爱莫能助 哦。 现在随着年纪的增长，慢慢学会了委婉的拒绝，这个时候善意的谎言就出现了。嗯，不驳面子不伤感情，善意的谎言也实属无奈之举。 嗯，总结的特别的好， 大家都能明白，其实也就不戳破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大家一起聊一聊，您可以让我们匿名啊 啊，对， 说一说你曾经假装做过什么事情。 是是是 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说一说新闻。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让我们向世界出发，来关注一下这个暑期游预热预定升温啊，游学成了最热的产品。 对，这个暑期游预定不断升温，选择出境游的人数呢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亲子游学等主题呢最受追捧。那么某旅游网近日发布了数据，显示 50% 的家长呢能够接受人均花费2万到3万的海外游学产品。 嗯， 哎呦我的妈呀，另有 17% 的用户更愿意人均花费3万以上的价格选择海外游学产品。这把孩子教成什么样 好厉害啊。暑期是一年当中的出游旺季，也是学生族出游的高峰期，亲子游游学游等主题游十分火爆。某旅行网出境游负责人说了，截至目前暑期出境游预订产品当中，学生族亲子家庭预订人次占比达 60%。 未成年学生的出游年龄主要集中在6岁到15岁，是到了暑期啊，可能家长都希望带着孩子出去见见世面啊。 不是，他这个游学很多是把这孩子给这个机构了，他带着孩子玩去了 啊啊， 家长就解放了 那也就是嘛 啊， 就是让孩子出去玩去嘛。 对， 对吧？ 但是在这儿有一个特别严肃要提醒，一定要跟这个机构确认他们的专业性啊。 嗯， 因为有些事儿呢，不是说哪儿都像在中国像在北京这么安全。 嗯， 之前就发生过去游学的小同学在美国住的时候，这个酒店他这个反正自己住的时候窗帘没拉上， 嗯， 就被楼下路过的别人看见了，起了歹心了。 哦， 那个人就冒充宾馆的服务人员， 嗯， 进到房间要这个做不好的事情。 哦， 幸亏是及时呼救，老师和同学冲进来。所以这些教育你就得找这种专业的，得在国外就是得注意点，就窗帘该拉拉上。 对对对对。 哎呀，其实不光人要注意啊，这个当只老虎也要注意哈、啊。 这老虎当的不容易。 对啊，前两天在网上有一个视频啊，我们能够看到在北京野生动物园里边发生的一件事情。视频当中呢，有一个游客啊，拿着石头扔那个老虎，估计人家老虎可能天热趴那儿不动它，然后呢，这游客呢，哎，就拿石头扔这个老虎，就丢它。 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哎，旁边还有一女的说，还有一女的，哎，它不动啊，拿个大石头、啊，用大石头扔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就被拍了下来。 确定是这个地区的游客吗？ 是我听了 啊。 然后呢，所以 可悲呀、 啊。哎呀。这个那视频当中被石头扔的这个白老虎亮亮啊，将于下月携带老婆丽丽和他的三只虎宝宝共同亮相。北京野生动物园会邀涉事游客故地重游，叫放下石头，拾起爱心。哎呦，这个做法挺有意思啊， 很新是吧？ 很新啊、 让他面对看看人家一家的幸福的生活。这你说怎么批评好呢？我觉得这都是应该是。告诉幼儿园小朋友不该做的事儿，是吧？你这成年人做这种事儿，我真无从说起了，已经太无聊了啊！大家别做这样的人。 对，然后我觉得最最有意思就是野生动物园的这个做法， 哎、这个做法值得。 他也没有去怎么说登报批评或者是怎么样， 对， 哎，他把他再叫来啊，我把他一家三口，我把老虎一家三口，哎，我也叫来，让你看一看。啊、哦，你们一家三口和他们一家三口 比一比， 哎，看看谁更狠。 比这个， 哎，就我看底下的评论特别逗， 嗯， 我就说是这样说，这个底下有评论说你们也就欺负他被笼子关着 啊、嗯，那可不 是吧？ 石怕你石头吗？你能拿多大？ 嗯，来再来看看石景山将会打造冬奥冰雪文化大道啊。 为了保障北京冬奥会呢，石景山区打造一条从玉泉路到首钢冬奥广场的冬奥冰雪文化大道，通过一系列的景观节点设计，让人们沿着这条大道可以体验到冬奥文化。冬奥冰雪文化大道将通过启迪市民冰雪运动中心、石景山体育馆群、首钢冬奥广场这些景观节点的特别设计，让人们步入石景山区之后呢，沿文化大道就能体验冰雪，感受冬奥文化。目前石景山体育馆群呢正在进行改造，启迪市民冰雪运动中心呢已经正式运行了，而首钢冬奥广场也已经完成了建设。 好，再来说一下迪士尼乐园尝试新的涨价方案，提前游览六小时需要1900元人民币。 啊，就是我多花钱早入场是吗？ 反正我看一下啊，迪士尼乐园本周开始在美国本土的两家乐园测试一种新的涨价方案。如果想要提前用六个小时时间游览乐园中新的景点，需要接受$299，大概1900元的高价门票。那这个价格是现在迪士尼乐园高峰时期门票价格的一倍多。哎呦，这对于很多想要玩的人来说的话，钱不是问题。 哎，惯他这毛病。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可能是个定价方案啊。 他那人也是太多，这我也承认，就全世界的这公园人也太多。 有的时候当遇到这种情况下的话，内心无数次想说能哪怕让我多花点钱。 是是，对对对对， 让我消停会儿。啊，那接下来的时间 矛盾这个事儿、 那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嗯，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近期一些企业咨询关于手续费返还的问题，为了更好地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们将会围绕手续费返还业务为大家制作两期节目，希望能够帮你解燃眉之急。 目前手续费返还都有哪些情况呢？根据文件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税务机关按代扣代收税款的2%支付。对于保险机构依法代收代缴车船税税款，税务机关暂按代收代缴税款的5%支付。 委托金融机构或邮政部门代征个人、个体及实行核定征收税款的小型企业的税收，税务机关按不超过代征税款的1%支付。 税务机关委托单位或个人代征农贸市场、专业市场的税收，税务机关按不超过代征税款的5%支付。 税务机关委托单位或个人代征其他零星分散异地缴纳的税收，税务机关按不超过代征税款的5%支付。 另外，关于手续费返还时间问题，根据文件规定，在财政预算资金到位后及时支付，建议企业及时关注税务所通知或进一步向税务所确认。 来看看大家还有哪些假装的事情啊！有一位瑞刚才就是给提了几个建议 啊， 就比如说刚才就是那个移花接木惹把自己惹的事儿怪老公的那位姑娘，她想说两句，她说姑娘啊，你千万不要太作，我当初就是忍了12年，忍不了了，结果已经离婚了。啊，说一定要适可而止，有些男人不是没脾气，只是忍着而已。也就是说你老公啊， 见好就收， 他未必这个事儿他不明白， 哎，对对对， 他只是假装认错，不是 爱你， 假装，对，他因为爱你，哎，假装没识破而已。 对对对对，但老被讹上，对不对？老讹我，我还不明白吗？ 哎， 王雪晨说啊，我媳妇儿老问我钱花哪儿了，我假装听不见，还能多给我几千。 嗯，哎呦，你这个好，你这媳妇儿， 你是在秀恩爱吗？ 是啊， 媳妇儿这不问等于白问吗？ 还是媳妇儿假装智商不高啊？你这假装不是听不见，他还再多给你钱， 钱花哪儿了都不知道，还给你钱呢？ 我就是惯着你，我就是惯着你，我就是要，哎，我再给你，我再给你一笔，我到时候看看你到底怎么花啊。来看 看， 看 几次了？你们， 还 够不够？还 有，我们看一下啊，还有一位朋友要求匿名啊，他说上周啊，我们领导想要假装否定我在一个项目当中的功劳 哟， 我只能假装看不懂他说的啥，假装不生气，假装不委屈，假装不清楚状况。 这有点， 这种情况就是人在江湖飘啊，哪能不挨刀啊？ 他到底是真否定还是假装否定啊？ 假装想假装否定我在一个项目中的功劳，那肯定就是说， 那就是没否定呗，因为假装啊，就是啊，假装不知道， 假装不知道，可能想要抹杀他的这些功劳， 这没劲了啊！这领导就应该推功揽过，人家才能跟着你干呢。 来，再看看还有其他朋友们啊，有一位叫这个 Lonely 的朋友说了啊，遇到特别难办的事儿，在家人面前假装云淡风轻啊，毕竟他们也帮不上忙，让他们知道干着急还不如不知道。一看这也就属于那个报喜不报忧的那种，有事情一个人扛。 好多那个男士包括在家里都是这样。 男人好难。 你这不是你唱了一句什么呀？我 男人好难吗？ 哦 哦。 接下来时间，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继续聊一聊，说一说您生活当中都有哪些小假装。 对，找到北京文艺广播。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说说趣闻， 对对对对对对， 这世界杯也催生了不少趣闻。 嗯， 比如说这个一群瑞士球迷，计划18号到俄罗斯世界杯足球赛举办地啊，顿河畔的罗斯托夫看比赛，却把酒店误定到另一个名称带罗斯托夫的城市 啊， 大罗斯托夫。巧合的是呢，顿河畔罗斯托夫也有一条街道和这家酒店所在的街道重名。 哦，那这就不能怪人家瑞士球迷了， 太够晕的。顿河畔罗斯托夫警方说呢，这群这个球迷在那条同名街道上无法找到预定的酒店，打电话向警方求助了，这才发现啊，订酒店的时候把城市名弄错了。警方后来帮他们另外找到了落脚的地方。 当然瑞士队18号在这个顿河畔罗斯托夫球场以1-1逼平了巴西队啊，这算也算他们值了啊。那大罗斯托夫位于亚罗斯拉夫尔州， 亚罗斯拉夫尔州啊，历史比顿河畔罗斯托夫悠久，有30000余人口。顿河畔罗斯托夫呢，则是罗斯托夫州首府啊，人口超过100万。这两座城市相距1200多公里， 差的是那有点来不及了，太远了。 天哪啊！好， 这有点像咱们比如北京新街口和 哪儿。这是哪会有这种地方？我觉得这是城市有问题。 哎，就是说朱日口、灯日口，反正有点像类似这样，但不会距离这么远了。 哎，对， 他那个音多，你要去意大利，那字母更长。据说在意大利看路牌必须停车走下来看，因为你开过去一眼是看不清楚的。 哦， 因为字母忒多了。 好，这就好像比如说订德州的酒店。订到了山东德州， 还错，那是不是送扒鸡？ 好，再来 看一个父母的事儿吧。 好， 也给各位家长提个醒哈。一些人把对孩子呵护备至的家长称为叫直升机父母啊，因为这些家长像直升机一样，突整天盘旋在孩子周围，关注着孩子一举一动。不过美国一项研究显示呢，直升机父母会损害孩子的行为习惯，让孩子在学校更容易行为不端。比如目中无人，与同学打架，因而更难交到朋友 啊。 他觉得背后有人吗？ 对， 我上面有人。 咱们说一说大家的事儿吧。 啊， 这个你像 Cat Love Dream 也说了，说南京也有新街口。 哎，你看看 是不是，你要定成北京的新街口和南京的新街口。秋高气爽也说了，南京也有新街口。 密云也有新街口，我突然想起来，密云也有。 哦，是吧？ 对对对对。所以你看看， 千万不要定新街口。 而且朝阳也有，东北那边有一个地方叫朝阳。 哦， 对， 好，来看一下这个 外国朋友注意， 微笑哈哈说了，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到处堵车，我已经迂回了3条道路，还是堵，所以就假装上班不着急，排队等着吧。 哎，有时间吗？说个路况吧。 好 啊，京通快速进京双桥东侧出口处有事故，预计呢清理时间还比较长，后车您得提前绕行。受到这个事故影响呢，京通快速收费站以东以及通燕高速进京方向竹木厂桥到双桥路段拥堵，建议呢绕行朝阳路或者是广渠路来通行。 哎，今天这个话题啊，跟大家聊的是假装啊。 小桃说， 啊， 我经常假装有钱。 哦， 这个就太没有必要了吧。 哎呀，你是怎么假装的，教教我。还有还有说北京瓷器口、重庆瓷器口，还有北京有两个府右街。 两个府右街。 哎，是吗？这个作为北京人， 我不知道有两个府右街。 是吗？ 啊， 还有哪地方有府右街？好吧，欢迎您跟我们 府的右边 说一说啊。那今天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王一， 下一个节目是娱乐72变，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不管明天晴天或雨天，只要我们约定好一个时间，就带上你的笑脸和他的唱片。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自己可以去做三明治和汉堡包。 关注燃气安全，关注北京燃气 APP，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用户编号，即可体验自助抄表、缴纳燃气费、燃气报修、预约安检服务。 CPU 卡表用户线上购气更便捷，用心好服务，乐享优生活，安全有保障。关注燃气安全，关注北京燃气APP。 孩子上课走神，注意力不集中，作业拖拉，粗心大意，多动，经常读错、抄错、算错，畏难，不自信，脾气急躁，身体协调不良等，有可能是感统失调和专注力问题。 金博智慧北京十校区年训练量20万人次，暑期集训， 一假期改变孩子的学习习惯，让妈妈不再焦虑，每天前10名免费送课。抢位热线 400-026-6608 400-026-6608。